爱你，所以有我、哦、风缓缓吹送，带着我们的梦，一个美丽的梦。我想起来再没有这样幸福的感受，真情让我们彼此都拥有。 将伴到天边，逐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苍，那女雪上扑面，这雕人心在外奔驰，笑从此生无牵念， 英姿妹依处是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逐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苍，那女雪上扑面。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 所想讲不太易，迟地望你想说有福之意。秋风将涌起的某夜，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。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，徘徊树下直至天际落月夜。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，为何聪明的他欠缺注视？于窗扉小纸写的安乐字，完全无用尽个飘散梦意。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，谁人痴痴地要再听故事？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意。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？也痛心空怀尽心思，这笑住一段那段这故事，全为我爱上你，偏偏你不知。春风轻吹点点火花灿月夜，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，陈年里月为你怎再支持？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？为何怎的真他当故事？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神迹，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。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？每晚也痛心空快尽心思。这笑住一段难断这故事，全为爱上了你，偏偏你不知。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痴，每晚也去感恩我的心思。可不可急的认真这故事，认真这片爱于一生两相依。

在草上射的枪，诉诸心儿想飞的方向。 长夜未央， 独自安详。心像黎明的温暖太阳，耶耶耶耶耶，风儿啊吹动我的心房，耶耶，情人呀怎么和你见面，耶耶耶，向你诉说心里的爱恋，向你诉说心里的爱恋。

暂于眼前，唯有你令我心牵。 别了你熟悉声线，各有各的新一天，亲切笑脸已飘远，一个我空对秋天。自那天车厢中告别，

让心沉睡。 Silence. Just how it goes, goes without saying. There was a man, a lonely man, he's playing song.